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日的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想想这个周日应该已经是11月份的最后几天倒计时了，然后就剩下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即将开始。在这个时候呢，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里是相当复杂的，因为我还记得，今年的春节晚会还恍如昨日，所以呢，这一年实在是过得太快了。如果你跟我同样有感觉，就是觉得这一年过得实在太快了，那证明你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因为你过得开心的时候，就觉得时间总是偷偷的流逝掉。那在这个2018年的最后两个月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奉上很多好的选题和故事，同样带大家周游世界，了解全世界有意思扎堆的好地儿，值得逛值得吃，就尽在玩转世纪。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直播的视频，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欢迎您一直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样子了。同样今天我们现场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图片资料以及视频资料，也有美女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值得逛的好地方。那如果你想加入，也或者您说找不着观众平台的话，您可以在一直播平台或者微博上搜索一下活力982，同样可以看到我们，但是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还是等着你。欢迎你的留言，一起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很多男同学或者男孩会特别心仪的，因为你知道有时候看电影或者看书的时候明显发现是男女有别，女孩呢总是喜欢一些公主王子的故事，那男生喜欢什么呢？好像男生每个人都有一个西部牛仔梦，那所以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还原探寻内华达的西部牛仔梦。跟我们一起畅游内华达，今天呢同样有我的好朋友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块聊一聊。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内华达州旅游局谭真真，欢迎。 大家好，很高兴在星期天的下午跟大家一起度过这2小时的时间。 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太长了，以至于都没想起啊，这已经开始我说了， 对，然后就已经推我出场了。 因为前些日子我们俩一块出了个差，所以算是就是闺蜜同行去玩了玩，当然还有一个哈电灯泡夹在中间，但是电灯泡反正不在，反正假装就是我们俩去的。在这一趟呢，其实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去美国，但是真真由于她是在内华达州工作的，所以她比我要对当地了解的多，但是 我相信他每一次出差的时候都会对这个州的旅游资源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开拓，所以我相信这次也是有一些收获的。哎，在这个时段我们虽然是和大家分享一些资讯板块，但是在节目一开始还是简单跟大家聊聊吧，就这一趟之行你觉得跟以前出差啊或旅游相比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以前没去过的。 以前出差可能都是在美国的就是大城市之间，就是城市的点对点之间，然后这次呢我们主要就是在内华达，主要都是靠就是自驾，然后跟着那个旅游局他们规划的自驾的路线，然后就穿梭了很多就可能普通的游客不太容易去到的一些腹地，包括以前遗留下来的一些牛仔的村落，然后还有一些小镇，所以呢就是是一个城乡结合的地带，然后跟以前的大城市相比可能是一个更多的异域的风情，然后跟那种五光十色的拉斯维加斯相比呢，然后它有更多的西部的元素，可能对我们来说更多的一些冲击吧。 城乡结合可还行，你就是这么概括你工作热爱的地方的吗？ 城乡结合跟我们就是概念里的城乡结合不太一样，他那儿确实是城乡结合，就是他的城比我们这边的城可小多了，因为像我们其中去到的一个城，它号称是世界上最小的 城市， 对对对，但是呢它的人口呢可能还不如我们朝阳区人口那么多，然后所以它的乡呢那就更小了，所以就是但它那个乡就有很多沙漠呀，有很多西部的那种才可以看到的一些树，包括雪山，所以它的那个乡跟我们印象中的乡也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呢，这个美国首先这个地理面积比较广阔，那提到内华达州这个州呢，其实对我来说它这个州是很丰富的，它既有城市又有像珍珍刚才提到的像我们印象里的这个乡村的样子，但我们其实知道美国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当时到西部去这个口号，可以说他们当年在西部大开发方面是做得很好的，比较领先的，所以在这一趟我们也有机会探索到像内华达正好处在了西部的城市还有一些乡村，可以看到到西部去政策给美国的西部带来的变化，还有最原始的或者是最典型的美国西部生活的样子，所以在稍后的三个时段和大家一起畅游内华达州。那在节目的一开始的第一个时段，还是老规矩，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常规板块潮流风向标，一起现在来看看。好，看点新闻。首先咱了解一下本市方面的交通消息。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地面的公交服务，自下周一11月26号的首车起，312路、442路、还有专203路、专205路等五条公交线路将会调整引入城市副中心的行政办公区。11月26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了啊，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同时，为实现北京东站地面公交接驳换乘，新开的接驳线路专204路承担北京东站与西大望路地面公交接驳的功能。公交集团提示市民及时的关注这条线路的优化调整方案，合理调整日常的出行方案，并通过公交集团的官方网站、微博、微信以及96166客服热线获取更多的线路详情。那服务于新机场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已经建成超过70%了。今年的12月，也就是下个月的上旬，项目的节点工程三线四桥将进行转体施工。转体之后呢，工程将实现团河路轨道新机场线和高速路的三线并轨，市民呢到达新机场更加方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之后呢，预计市民从南五环到达新机场仅需要20多分钟。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新机场落成之后也会有一些航线，比如飞美国，会不会有啊？ 新机场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航点吧，但是中美的航点可能现在还在商榷中。有可能会增加。 对，因为就是美国的，首先我们刚刚提到美国这个国土面积比较大，然后它的金融中心也比较分布，是大的城市，还有各种商务的跟各个国家的联络线也比较复杂，所以以后可能就随着新机场的建成，可能有更多的新的航线和航点要扩大。 好，我们再了解一下，昨天起呢，铁路部门在海南环岛高铁实行了电子客票服务试点，未来将逐步在全路高铁以及动车这个停靠车站普列就是普通速度的列车停靠站推广。现有的铁路旅客车票呢是红色条码票和蓝色的磁质这个节制的车票是两种，采用的是实名制，即铁路旅客承运合同票证和乘车票证还有报销票证为功能一体票。那这个旅客呢必须凭车票是乘车，这是目前的现状。那实行电子客票就是将纸质的车票承载的旅客运输合同票证还有乘车票证以及报销凭证功能分离，依据有关的法律文条款以电子数据作为铁路旅客承运合同票证，还有一些推进乘车票证无纸化和多样化，报销凭证呢逐步电子化。实行电子客票之后，旅客购票、检票、乘车等流程将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了解一下本市方面的身边消息之后，咱们现在了解一下出游方面的消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年底一到，随着这个新年假期一来，元旦啊春节这都不远了，然后肯定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准备自己的出行线路，包括在前两天的一个双十一，很多朋友我知道是在网上关注一些机票价格的。所以呢目前春节还有新年的一些假期计划已经制定当中，那旅游的计划就是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参考非常重要的标志。下面我们就了解一下，某旅游网站近日就推出了十一月旅游风向标，哎，跟我们节目差不多啊。通过分析境内外100多个目的地的热度变化，对近期旅游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那数据就显示，十一月份开始，旅游市场整体进入了淡季，多地的酒店价格下调，机票价格也处于了全年的低谷，所以这个时候出手应该是比较便宜。尤其是您现在属于选择出行时间段在这个月的话，那肯定是低中之低啊。那优惠政策最近也是频出，北方的冰雪游、南方的避寒游等错峰旅游线路逐渐的火热起来。那大数据显示，十一月境内的十大热门目的地分别就是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广州、西安、杭州、厦门、南京和三亚。就这些地方，你看跟以前我们了解的那些最佳国内的旅游目的地看好像差别不是很大，应该都是经典的十款。北京上海就不说了，像成都和重庆这么好吃的地方，广州也好吃嘛。那西安又是一个很经典的，无论中国游客还是外国游客都比较喜欢看一些十三朝古都的一些文化的一个城市。杭州那西湖美景不用提，厦门更是一年四季温度都很舒适，还有南京和三亚。所以基本上这十大旅游目的地就是热门程度并没有减弱，好像你自己比较心仪哪些地方？ 那当然是我家重庆啦。 啊， 重庆游可多，又好吃又好玩，然后再加上现在是重庆、成都和西安都是抖音上的最热门的三大国内城市，去那儿又比较魔幻，你经常能看到那个地铁能从你们家院子里穿过的那种奇幻的景象，还能吃火锅呀，吃各种小吃，总之就是你横着去然后再横着出来，把自己给喂饱了然后再从那儿撤出。 你看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去重庆可能这个月份选择出游是一个比较好的错峰游的时间段，对你来说是一个回家探亲的好时间段。交通价格会便宜一些， 交通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但是因为重庆这个季节可能稍微有点凉，然后再加上靠近长江边没有暖气，可能会所以你在那儿第一站就必须要吃火锅把自己给躁动起来，然后取暖这是取暖的一个好方法。 所以就是对于真真来说，这个十个排行榜里面肯定是重庆最有吸引力的，一是可以回家看看，另外无论是好吃的东西还是有意思的一个地理环境，这里都是一个比较称道的好地方。包括我对重庆的印象，它真的就是山城，对不对？ 曲里拐弯， 对，它整个城市是错综复杂，其实还挺有特色的。 对，我有一次带一北京朋友去重庆玩，然后呢他第二天就我说不行了不行了，我昨天晚上做梦。我说你梦到什么了？说我在那梦里就一直在坐过山车，一直就在坐过山车，就是因为我白天跟他坐出车然后去重庆玩的时候，对，然后就各种甩来甩去，因为就是山路嘛，然后重庆的司机开车都比较猛，所以造成了他梦里都依然在后遗症。 那会不会晕车的人 是有点挑战。 嗯，是有点挑战，再加上重庆它有你可以坐过江的索道， 哦，那个挺帅的。 对对对，体验一下疯狂的石头里的那种场景，然后你还可以坐缆车去南山上吃那个一棵树上的火锅，那一片就是叫南山一棵树的一个一片都是火锅，你随便挑一家都不会出错。 真的，那一片都特别好吃吗？ 对对 对, 对，现在已经就成了一个火锅集中地吧。 为什么你们重庆人这么吃都不胖呢？ 因为重庆可能有就是山城呗，你就吃了之后你要上坡下坎，基本上就把你身上刚吃的那些热量油就都消化掉了。 真的吗？听上去特别的牵强。真的 真的， 我觉得是不是体质问题，还是因为那样这个气候？ 我觉得重庆好像真的没有什么胖子。 对啊， 然后再加上重庆的人可能他吃火锅，再加上他能够及时的蒸发出来有水分，所以那边的姑娘皮肤大多都比较好。 因为重庆是九宫格嘛，对吧？ 对， 然后就是红油底，那其实是很油的。 对，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如果是说重庆的气候当地这个地理位置都适合产瘦子的话，那你比如说你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但你依然还是瘦，你就算离开了那片土壤还是瘦。 那可能还是我成年以后才离开的吧。 已经进入到你的 再小一点。 哇，反正就是很羡慕。提到了重庆啊，还有这周边的像四川啊，这些都是好吃的很多，尤其年轻人喜欢这种味道很丰富。然后像重庆的辣跟四川的辣其实还不太一样。 对， 是吧？ 重庆主要是麻，然后四川可能是更辣一点。然后以前我有朋友他们第一次来重庆的时候可能没有见过那么多青椒，就比如说它有那种才出产的青椒，然后有就成熟一点的青椒，就它的那个麻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当时他们家是安徽还是哪儿的，然后就没见过这种花椒，然后跟我说，哎，我们吃的那个麻麻的麻辣小颗粒叫什么东西来着，然后他不知道那叫花椒。 我是觉得有可能啊，就是怎么说呢，重庆要更香一点。 对，因为它更注重调味，然后去勾引你的味觉。对，包括它的小面的文化，包括它的火锅的文化。像之前陈小青在重庆拍的纪录片，然后就介绍了各种这样的小面，就一碗面可以说是可以勾魂，它就完全是靠的它的调料各种综合在一起，它没有什么更多的，比如说它也没有什么像北京的像那种打卤呀，或者是有其他的配菜呀什么，它就是一碗面就全靠那个汁儿取胜。 北京炸酱面就靠菜码取胜，还有炸酱加菜码。哎呦，反正就是聊什么都能拐到吃的话题上。 有点饿。 好，我们刚才继续说啊，我们说了这个十一月境内十大热门的目的地，尤其首先是聊到了是国内方面，其中东北地区率先进入到冬季，零下15摄氏度的漠河以一场最北马拉松的活动开启了今年的旅游旺季。十一月份旅游热度呢是涨幅目前达到23%。四川阿坝的最后一缕秋色让众多的游客是流连忘返，人们纷纷前来观赏最后的秋景，热度涨幅25%。广东佛山呢，再度凭借美食吸引来自全中国的吃货，热度是上涨19%。温暖的三亚热度排名上升，进入全国热门前十。三亚呢，只要是在这个物价方面有所管控，因为它的这个地理环境非常舒适，所以我相信它的排名一直会上升的。但是就是怕咱到那儿旅游的时候 hold 不住。钱包被宰，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哈。好，了解了境内，咱们再看看境外出境热门旅游目的地，分别是咱们中国的香港、普吉岛，这是泰国的普吉岛，还有泰国的曼谷、日本的东京、日本的大阪、新加坡，还有这个印尼的巴厘岛、越南的芽庄、泰国的清迈，还有日本的京都。会发现这个出境热门目的地都在我们国家的周边。 对， 只有一个是我们国家的境外的，算中国香港，因为它也算出境游的目的地，其他全部是在周边的这些国家，所以就说明大家可能越来越懒了。还是 是的，我现在也是因为出差美国比较多，所以呢我自己度假的时候也喜欢选就是周边不超过3小时 环游。 怀柔就过着周末吧， 这反正近一点，而且呢周边这些国家还比如说东南亚温度也比较舒服， 也比较适宜，然后吃的呢这方面也跟就是亚洲口味，能照顾到自己的亚洲味，然后飞机的那个旅途也不会特别劳累。 特别好。那聊过了刚才这个出境的热门目的地，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无论您是想在境内游还是境外游，我们各给大家十项备选，这都是目前受旅客比较喜欢的目的地。当然您也可以另辟蹊径，比如说下面我们要提到的，最近南航就开出了一个新航线，南航12月20号将会复航北京到伊斯坦布尔的航线，每周三班，使用 A330-300 机型，两舱布局，公务舱可平躺。该航班是0点从咱北京起飞，当地时间早上5点半到达伊斯坦布尔，便于旅客开展一天的商务活动。回程时间是早上7点半从伊斯坦布尔起飞，晚上9点50到达北京。这时间基本上特别适合穷游的人。 对。一点都不浪费， 还省一酒店钱。 对， 刚才呢就是我们提到这个新闻里说特别适合商旅人士，我觉得不适合、商旅人家不在乎多一晚酒店是不是？ 对的，就是适合年轻人，然后背包族，就是基本上到了地儿就可以背着包就撒腿出去就玩了。 对，而且你看啊，就是尤其是北京伊斯坦布尔这个直飞的航线是首先很方便的，而不用转机。另外呢刚刚提到的就是我看几点，凌晨5点半到，基本但凡就算晚点拿行李7-8点出来正好就可以直接玩了，然后走的时候0点，哎，正好该睡觉，到那儿就吃完饭就睡了，这是一多好的一个穷游的时间段，而且正好白天还可以上班， 对， 下了班收拾行李还不耽误出去玩， 不用多再请一天假。 哎，其实土耳其我其实去过一次，我是2013年的时候去的，也是冬天，哎，真的是很美。 冬天的时候还能坐热气球吗？ 不能了。 那冬天有什么可玩的？ 我本来也不敢坐，所以这个对我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我是觉得我当时冬天选择去是因为一，我还有一些假期没用完，到年底的时候用一下。二呢，在西方的圣诞节期间，很多欧洲的游客至少要留在家过节，所以我屏蔽了一部分游客，所以那个时候人就不会太多。 所以你是一个聪明的旅行者和有经验的旅行者， 对， 就反向而行， 错峰出游。所以呢我还记得特清楚，我在伊斯坦布尔那几天，就是无论是蓝色清真寺还是那个叫什么来了，还有几个非常大的，我想圣菲说索菲亚大教堂，这些地方本来都要排围着几圈的长队，就像卢浮宫那样，结果就因为我去那个时间段，以至于根本不用。 所以你把人家蓝色清真寺给承包了吗？ 我基本一去排那么几分钟就进去了，没有什么人排。这个是大概我在12月19号左右去看的，结果我就去了别的城市，像塞尔丘克这样的一个小城市，然后就看一些古罗马的遗址。等我再回到伊斯坦布尔，应该是12月26号还是27号，就西方圣诞节已经过了。 哦、oh. ， 你知道我看了看蓝色清真寺门口排的队和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口的队，我心里就呵呵两下。那个人群真的是围着这个清真寺绕了一圈都不止。就是因为圣诞节过，很多人又出来旅游了， 所以你刚好打了一个时间差。 对，我就躲过了，所以我只要在最后的几天的时间里 的笑。 对，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复航，因为南航以前我就是坐的南航去的，但中间是中断了一段时间，在12月20号开始复航北京伊斯坦布尔航线，往返时间刚才都告诉大家了，所以呢非常方便大家开启一趟土耳其之旅。好，我们这个新闻呢就给大家大概介绍到这儿，然后呢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部分就差不多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想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了。今天和大家畅游内华达，去圆一圆您的西部牛仔梦，我是苗山，稍后见喽。 是雪花一片一片的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的不肯绝望，翘双手吐气躲进记忆的酸草里，我依赖成瘾了的你身在何方，是无悔一寸一寸的镌刻成伤，是倔强一呼一吸的不作无恙，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的伤。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潮，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棒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点3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日的市集单元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呢，和大家一起畅游内华达，圆一圆你的西部牛仔梦。再次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内华达州旅游局谭真真，欢迎。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好， 用声音会友， 声音会友。这次我们跟大家聊了，就是我们这一趟西部之行嘛，算是、而且这一次也其实比较深入腹地的了解了这个州的另一面，因为我们知道内华达州是在美国比较大的一个州，那这个州囊括的风格很多，有城市，还有娱乐业比较丰富的地方，包括有一些小乡村，甚至很小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印象里最深刻的就是它的原生态。我不知道概括的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就是它其实在美国人民的心中，它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原生态的州。它不太像我们常说的纽约呀、加州呀包括中部的什么芝加哥那么为人熟知。它更多的呢，就是它以前的留下来的原住民的一些文化，包括印第安人的一些文化，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些高山湖泊和国家公园。他们更多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因为就是保护的原因，未经开垦，所以呢美国人他们自己对这个地方也不是那么的熟悉。然后我们这次就很有幸深入到内华达，然后去到一些就是游客不那么常去的一些地方，进行了一番小小的探索。 我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路线吧，因为既然是我知道分了两个大队的人马，都是为了参加内华达州这次州长他来提议的一个旅游推介会。 对，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和苗山一起去内华达呢，是因为参加一年一度的内华达的州长会。每年州长呢，就是他们会在大概11月的时候会进行一个州长的述职，他会对全年就是今年的一些旅游情况，然后内华达重点推介的一些路线重点进行一些介绍，包括明年的一些比如说对中国市场哪些是中国游客比较喜欢的一些点，他们会根据这些做一些产品。我们这次主要是第一站是在雷诺，然后从雷诺呢去了北太浩湖地带，然后北太浩湖呢我们在去内华达的那个飞机上，就是我们从旧金山飞往 雷诺机场的那个飞机上那一个小时，那个太浩湖就一直在那个脚下。不过那时候苗山应该是睡着了，但是我是整个看到了那个太浩湖的全景，就非常的漂亮。它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高山湖泊，然后非常就是有最深的地方有1000多米，从飞机上看非常的壮观。我们去了北太浩湖，然后后来又去到了卡森峡谷，然后再从卡森峡谷又去到了佛吉利亚小镇，就是以前的一个银矿小镇。 嗯， 整个是一个3天的一个小小的行程吧，但是基本上领略了一下就内华达的一条比较经典的一个小路线， 微缩版的一个线路。 对， 但是呢就是了解了它一个侧面，尤其是在最后一天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惊喜的发现，所以随着我们的节目呢将会给大家展现一下内华达的不同侧面。好，我们从哪儿开始呢？我觉得第一站先从是不是世界上最小的城市开始。 我想先说一下内华达它的这个名字。它的名字呢其实是从西班牙语来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西班牙语。 对对对。 你有 发现那个山，就是内华达我们住的那酒店望出去其实都是山景，然后那个山上其实远处是有一些雪山覆盖的，所以呢它整个是叫，就是它在西班牙语的意思就是一个白雪覆盖的地方。 为什么来自于西班牙语呢？难道于早期到这儿的移民有西班牙人吗？ 最开始它是一个印第安人就聚居的地方，就整个美国西部其实是印第安人文化嘛。然后再加上后来西班牙它的那个探险者然后先来到了内华达，所以呢他们就插了一根旗，然后就按照他们的一些习惯就把这地方就取下来了。然后再后来又发生什么美国跟墨西哥的战争，所以内华达州它是几经易手，一直到1864年的时候才成为美国的第36个州。 哦，所以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以前有西班牙人占领过。 对对对对对， 怪不得。 然后还有墨西哥人占领过，所以呢这地方它就是西班牙语在当地也是非常通行的，就除了英语之外。 所以当地也会很喜欢墨西哥菜咯。 对呀、 哎呀， 我们不是还吃了一顿墨西哥餐吗？ 是吃了，有 taco 嘛。 对对对， 还有那个那叫什么来了 ？Fajita。 对对对， 其实我记得，但我平常是一个很喜欢吃墨西哥菜的人，所以很挑剔。 然后那边就是因为它融合了一些本地的元素，所以它的墨西哥的那种原汁原味可能没有那么经典。 我们既然聊到这个城市了，我们就看看吧。其实最早我们要说我们的目的地是不是下飞机之后直接飞到雷诺这个城市，随便在网络上搜一下，里面的介绍呢全部写着说这是世界上最小，哎呦想想，世界上最小的城市是吗？ 最大的小城市。 不，世界上最大的小城市。为什么这么拗口呢？ 对啊，就一边 大体现在哪儿？就是说它齐全，一个城市的所有功能它都齐全的意思。 对，它有大学，然后有医院，然后有市政厅，然后有体育场，还有博物馆。就基本上一个城市该具有的功能它都有。但是呢就是在一个城市的形容词上它又有大又有小，就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但是这也是它自身就是引以为傲的一个，怎么说，它的一个标签吧。然后小就是真的很小，它的人口像我说的可能还不如朝阳区，还不如我们的东城区那么多。然后它的那个范围就是你用脚丈量一下，我觉得大概40分钟你就能出城。 对，我们刚才可以看到这个图片，这是我们就有我拍的，也有珍珍拍的，另外还有一个同行的一个朋友他一起拍的，在不同的角度。这个也是雷诺那个城市比较地标的一个建筑。 对对对，这就是他那个最大的小城市的那句 logo 然后印在那，就好多人跑去这个地方就是为了给这句话合影打卡，然后变成一个网红的地标。然后他在晚上的时候就是会霓虹闪烁，在整个这个城市里面显得非常的耀眼。 其实这个配色我觉得特别像啊，什么，说实话拉斯维加斯不是有一个亮灯的一个小 logo 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他们的配色就很像， 差不多 而且他们就是都比较显眼。 对，然后他们最初的那个定位也差不多，就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它的可能娱乐业比较发达，雷诺的其实娱乐业也比较发达。像我们下了飞机之后就一下飞机机场 扑面而来 就是各种老虎机和各种游戏机，然后让你可以在那儿等行李的时候还可以去玩一把，非常的有意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机场有这样的设施。 但是我在最开始和珍珍聊这个城市的时候，我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城市，珍珍是用一句话来概括的，她说这里是离婚最快的一个城市。 是的，就是关于这个离婚呢，它也有一个典故，就是说以前美国它各个州因为相对来说比较独立，它每个州它的法律啊，包括它的离婚的条例也不太一样，就通常来说就包括现在可能是女权运动的进步，以前可能在美国离婚必须要有严重的过失，或者是对方有什么暴力的倾向，然后才能离婚，就是 轻易离不了。 对对，轻易离不了。然后呢，离婚也是一个非常贵的和一个时间非常繁琐的一场战争吧。你可能要请律师去清算你的财产呐、然后你可能要打官司啊。就美国人动不动就喜欢请律师，在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常态的事儿。然后在可能在其他地方，离婚通常会拖2到3年，但是雷诺呢，他后来就是把离婚包括离婚附加的这些服务业和律师业就变成了他的一个附属的行业，他通过这个然后来奠定了他在整个美国的一个离婚最快城市的一个基础。这也是非常奇葩的一点。 对，这是美国人比较无厘头的一点。 对对 对, 对, 对，他通常就是3到6个月就能办妥，所以好多人就是如果铁了心要离婚的人就打一个飞的跑到这个地方来离婚。然后他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桥，他那个桥下呢就是一条小河，好多人离了婚就把自己的那个结婚戒指就一扔，就扔到那个河里，就随风飘逝。 那个河我想想啊，是不是有一天我想去冒走啊走啊走到那条河边？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条河，其实它是一条浅溪。 哦，你怎么没早跟我讲这个事儿？我就摸 你 摸， 你可以下去捞一下，是吧？看有没有钻戒在里边。 我觉得里面可能应该还挺丰富的。 我觉得是， 因为肯定很多人会往里面扔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无厘头的一个小做法。 对对对， 其实它是一种怎么说呢，营销方式吧。因为离他们不远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娱乐城市就是拉斯维加斯，人家说那个城市是一个冲动结婚的城市，那雷诺离他这么近就是一个可以马上迅速离婚的地方，好像是互相对应的。 其实说近也不近，就从拉斯维加斯如果开车去雷诺的话也得要6-7个小时 啊。要6-7个小时？ 对对 对, 对, 对， 他们不是在一个州吗？ 他们是在一个州，但这就说明内华达其实是很大的， 好大的一个州。 对对对，然后从拉斯维加斯你可能在路上去雷诺的路上你的心里又斗争一下到底要不要离，然后六七个小时可能你的那个主意又改变了。 但是还是大家慎重的对待婚姻啊。好，我们继续看一看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城市，像珍珍提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城市，大就体现在它的这个职能非常丰富。虽然是一个这么小的城市，但它五脏俱全， 对， 什么都有。如果一个人选择在这里定居的话，无论你的孩子上学，还是以后看病去医院，还是各种的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所以对于生活来说是完全没问题的。 对，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因为它之前在美国的杂志里一直是美国前10大宜居的城市。然后我去了之后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观感还比较特别，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太小了，可能我在那儿住着会比较的 boring。 但是呢就有好多艺术家他们觉得那个地方就是非常的清静，然后交通也比较发达，如果你想去国家公园可以稍微开一段路去，你就可以去跟自然亲密的接触。如果你想去大城市去拉斯维加斯也可以开一段路就过去，然后你就是那个城市有一种让人在沙漠里隐居避世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很多艺术家他们在雷诺就安心的去潜心创作，所以他在街上有很多就是壁画， 有涂鸦，对不对？ 对，有涂鸦壁画的文化。 好，我们先看一看刚才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离婚小镇的一个证明图片。 对，这个呢就上面你看他写的有说那个不管你是胖你是瘦，然后你是高矮，然后你的发色是怎么样的，就左边是男士右边是女士，你可以在那儿自由的结婚，然后也可以自由的离婚，就是说在这儿是婚姻相对来说比较自由， 就是一切忠于自己的内心。 对， 反正至少在那一刹那。那刚才提到的就是雷诺的其他侧面，我们现在通过几张图片去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涂鸦城市里面都可以看到的一些不一样。我们有看我们另外一个同行的朋友老于啊， 拍了几张图片，咱们感受一下，这个是不是在雷诺拍的？ 对对对，雷诺的火烈鸟，就是你在雷诺基本上就有转角就能遇到一个涂鸦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涂鸦文化在美国西部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文化吧，然后大家也鼓励就是普通的人和艺术家共同去创作，让你的街区变得更加的美丽。然后很多人去跟不同的涂鸦会去合影，然后在部分的涂鸦下面还有艺术家的签名。 嗯，而且还有不同国家文化的一种融合，对吧？ 对， 就可以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在这儿更加自由的创作，抒发自己的心情。所以其实在我们刚刚提到的雷诺小城的这几面墙都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文化相碰撞的样子。这个是一个我好像经过这里， 对对对，一个鲸鱼。所以我觉得应该也就是小城可能相对来说生活比较简单吧，然后人们也会找一些这样的乐子，然后涂鸦也就变成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嗯，哎呦，这个挺有意思，穿着美国国旗的衣服的一个 望向未来。 对，望向未来。哦，真的好多我都经过的这几条街，我们的路线应该差不多，我的项链基本上就是在这儿折的。在这个位置， 人家都是去雷诺淘金和淘银的，你怎么丢金丢银的？ 对、 啊、 送金子送银子。好，看 Nevada 这上面出现了这个州的一些印记，其实这也是代表了当地人对于这个城市的一种热爱。 对， 对， 你看它这幅涂鸦，你就能看到远处的雪山，然后它的山脊，然后包括这种丰富的色彩，人们的内心就是一个雷诺那个地方，因为就是像我说的，它之前有西班牙人，然后后来有墨西哥人，所以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方、 嗯、 能看到很多这种印记。 嗯，还有这个有几个代表，有一个画着只可爱的小猪，还有可口可乐，这应该都是他们当地一些比较地标性的一些公司啊，比如说你看 Ice Company， 这就是制冰公司，对吧？ 对对对， 一些当地企业的代表。然后这个是什么，一个 Music Middletown Art and Phone， 这个应该是一个店，对吧？ 对，是他当地的一个就是艺术家开的手工艺品店吧，然后也卖他自己的一些涂鸦作品和他自己的一些那个摄影作品。 嗯，哇，这一幅真是挺漂亮的，就是这么纯的一个黄色，整个一大片。 嗯，色彩冲击力会比较强， 很有想象力，说实话。啊，这个是人物，哇，这个很写实啊。 对，这就是他们可能以前的印第安的一些原住民的形象。 嗯，这个应该是 林肯总统、嗯、对，他们就是总统也成为他们涂鸦的对象。 嗯，就随处可见，可以在路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艺术家通过一面墙，通过色彩， 对，能看到他们的童心、 嗯、 然后他们对这城市的热爱，然后还有这些民族多民族的一些融合在里边。 哎，很有意思呢。有的时候其实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当地城市的一些地标，甚至上就是墙面上的一些画作、嗯、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文化气息。其实就是我记得我经过这条街的时候，我会想起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侧面画的丁丁。 对对对 对 对对。 哎，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两张图片的，你看这个很有意思。最逗的是这个，他们把这个 就涂在了这个 对，就地取材、 嗯、 这个其实是那个该怎么说呀，这个 Mario， 对，它是 Mario， 但是这个东西 这叫什么水泵， 对对对，是泵、嗯、 对， 就他们把这个，因为这个水泵都是红漆嘛、 嗯、 就着这个泵就拿它当衣服和帽子， 对，很有想象力和创作力， 超级玛丽画在了上面。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城市虽然很小，但是它是一个很有生命力很活泼的城市，这是我们对这个城市最开始的印象。另外呢，我们住的是相对比较市中心的地方， 对， 然后当地的娱乐业比较发达，所以呢你走进这个酒店之后，你发现很多间大的酒店连在一起。 嗯， 有一天我们开会的间隙，我四处逛了逛，然后找不回酒店了，然后问了一个工作人员，我说我要回酒店大堂，他说哪个酒店，这里通三家酒店，就会让你忘记时间，忘记白天和黑夜，就是在这个城市放松下去。 对，就让你放松自己吧，然后就是给你虚造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你在里面就是干什么都可以。 嗯，然后其实如果很多的朋友打算去雷诺这个城市旅游的话，推荐大家在这个城市里留大概几天的时间呢？ 我觉得一天是差不多，对，你可以就是像我们说的去河边走一走，去那个扔戒指的那个桥的河边去走一走， 捞一捞， 对，说不定有一些新的发现呢，还能穿金戴银带几个戒指回去，说不定。然后呢，可以去他有当地推荐的这个涂鸦文化的路线，就比如说他会带着你去哪个哪个艺术家，然后就跟捉迷藏一样，他会藏在哪几个街区，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有这样的一些路线，然后呢你也可以在那儿试一下自己的手气和运气怎么样。 那我们就停留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 一天左右。 一天就够了是吧？ 对对对， 然后 一天左右。 但是我是觉得您还是可以选择就是住在这个城市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线路是推荐在这个以雷诺城市为主要中心， 对， 为就是怎么说呢， 辐射出去， 辐射周边的一些小乡村， 对对对， 小城镇，而且距离都不是很远。 对， 我们每一站大概都开的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喜欢那种像男的那种旅行出行者，他们如果喜欢一些老爷车的话，雷诺有一个特别大的老爷车的博物馆，可以看到那种古着从1800几年到现在就最时髦的一些车，你可以去那儿参观一下也行。 就是类似这样的车啊。反正我们这大概抓拍了一些镜头，但是我们没有专程去这个博物馆，但是网络上是很多游客是专门把这个喜欢汽车的朋友会把它列到这个 自己的必去的一站 清单里面的。总之我们现在是不是开始辐射到周边了？ 对，然后我们后来第二站是去的太浩湖。 对，太浩湖刚才其实在第一时段我们提了一嘴，在这儿重点再介绍一下好不好？ 太浩湖呢是它是其实横跨了两个州，这它以是一条纵向的这种高山湖泊，它左边呢是在加州，属于加州的领地，然后右边呢属于内华达的领地，然后它在北边呢是有好几个滑雪场，然后在南边呢是一些海边的度假村，所以呢它南北的这个旅游资源可能还不太一样。 其实从这个太浩湖这个地区呢，其实它也是属于隶属于雷诺这个城市周边，对吗？ 对对对，周边。就通常我们说去雷诺都是说去雷诺太浩地区。 提到太浩非常有名，在于我们如果有机会坐飞机直飞雷诺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机场的名字叫太后机场。对吧，雷诺太浩机场，你能看到这个湖对于当地人来说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它应该是当地人的一个生命湖，因为很当地人是以喝太浩湖的水为生的。 对， 对， 对， 水，对，整个不只是当地人，是整个内华达州它的饮水源都是从这个湖来的。就是它因为是只有高山的雪水流下来，所以呢是非常的纯净，然后靠这种自然的蒸发，然后他们做了这个水的处理，所以当时我们在酒店住的时候都跟我们说可以直接饮用它的那个水管出来的水，说就是从太浩湖所出来的，就完全没有问题。 提到了这个太浩湖呢，我们介绍一下啊，曾经被马克吐温先生啊，著名的作家，称为是地球上最美丽景观的太浩湖，到历史悠久的昔日矿，到维珍尼亚城，这是我们今天马上要节目当中提到的几个地标性的一些地方。雷诺太浩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和历史的遗迹，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已经介绍了城市的景观，那下面一步一步就为大家介绍更多的一些历史遗迹的部分了。那太浩湖就是我们马上这一站要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像刚才珍珍说的，这个太浩湖是对于整个州来说或者整个西部地区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水源地，同时它的景色非常优美。我记得我们有一天专门拿出的时间在这个湖的周边做了一个徒步， 对， 带着我们徒步的向导曾经说他的朋友就围着湖绕了一圈，大概用了几周的时间就一直走一直走，因为沿湖的风光和美景让他陶醉，根本就不想停下来。 对，那导游说他的朋友就是一路现场直播，然后绕着湖走了一圈，然后大概就是走了好几周，然后从内华达州一直最后绕了一圈回到下面的亚利桑那州，然后整个就是每走可能两天它的景色都是在不停的变化，比如说北边的时候就是白雪覆盖，然后你可以在那儿冬天的时候可以滑雪，很多从加州过去的人就会 在选择在太浩湖湖畔去滑雪，因为你在那个太浩湖的湖顶上滑雪，你能整个俯瞰整个湖面，然后又能感受到这种滑雪从高往下俯冲的这种刺激感，然后再走一走呢，可能你就会走到它著名的这种松林的徒步的路线，然后这你可以那导游跟我们说可以随时碰到小松鼠就不用说了，有时候会有鹿，还会遇到非常可爱的小熊。我还问他，我说小熊会有攻击力吗？他说没有，说小熊就是非常迷你的小熊，还会跟你打招呼，然后你不要理他，然后就直接走就行了，就是你一路上会有很多的惊喜。 嗯，你看这个湖面啊，我们才不同的侧面拍了很多的图片，比如说你看这个侧面，我们可以在这个湖边看到很多人，有徒步也好，有人骑自行车， 对，还有山地自行车，其实骑上去会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就有人愿意去做这种沙地的挑战 非常辛苦， 这是自虐型的旅行者，像我们觉得徒步走两下都已经不是特别轻松的事儿， 我们觉得够了，走一走就够了， 对，体验一下就好了。 对， 然后还有人在湖边去做冥想啊，去做瑜伽，然后在那儿放空自己的，可能就是比较佛系的旅行者。 嗯，哎呀，就是现在回头再看看当时拍的这些图片，真的是就挺美的。你看它如镜面一般的湖面。 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加任何滤镜的这个蓝天和湖面是差不多一样的颜色，然后它有大片大片的松林，我在那儿看到了我此生见到的最大最大的松果， 哦，真的是很大很大很大， 就基本上是我们日常在北京见的松果的可能三倍 不止， 是吧？ 松果一般在北京这么大吧？ 嗯， 那个可不止，要五倍吧， 比我手掌还要再大， 我觉得哦，咱俩手可能大小不一样我的手差不多大，你的手可能要比你的手掌要大一点，但是它真的很大，尤其是松子儿已经完全出来之后，就是它那个松果就完全张开了， 对对， 所以我记得珍珍当时就是像很没有见过世面，拎起了一个哇这么大的松果， 对，然后我还跟我的脸稍微比了比，可能也就比我的脸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真的很大， 我试图想要把一个松果那个运回北京，然后给我北京没见过世面的朋友们看一下。 后来呢？带回来了吗？ 没有，因为那个松果它真的是可能，就跟我们这边的那个品种不太一样，它每个松果上长满了好多好多的小刺儿，所以特别特别的扎人。我拿起来研究了一下，就默默地把它放下了。 所以并没有给它带回来，是吧？ 对，非常的遗憾。 但是我是觉得也算是见过世面了，真的很大。所以你看人家的湖和旁边的树，其实这个湖面旁边的松树让我感觉有点像德国 黑森林吗？ 对，有点像，因为它那个森林那个树啊长得就是瘦长型瘦高，这种这个松树的种类我通常是在欧洲见的比较多，而且就是德国南部或意大利北部啊，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周边会见的多一些，因为那儿有很多湖区嘛。 我当时反正第一反应就是哦，太浩湖边的松鼠们都好幸福，有那么大的松果可以吃 啊！但是我们这一趟没有看到小松鼠，真的是，冬天太冷了，藏起来了， 他们可能藏起来了。 嗯，但是那个自然资源就是怎么说呢？站在那儿什么都可以不做，就可以放空自己，享受当下那一刻。 对，我们当时就是还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活动，就说这三分钟的时间，大家关闭所有的通讯设备，关闭手机，然后你在湖边，你能想到什么？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思绪，然后就是面对湖边美景，你可以写下一段话或者是画一幅画都可以，就是让你完全放空的那种感觉，让你试图就是切断跟城市的一些喧嚣的联系。 嗯，在节目的最后这点时间，两分钟，我们一边听听薛之谦的歌声，一边呢我们会再为大家奉送几张太浩湖的图片，让大家感受一下在湖面上的那一丝平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带您畅游内华达，圆您一个西部牛仔梦，稍后见喽。 赞不绝口，欢迎更近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云里走，喜剧一生间楼。

看它就是那水面平静的，就像镜面一样，确实。而且那天我们天气很好啊。 对，我们天气很好，然后能见度会比较高。但是如果你是从空中俯瞰的话，你能看到它那个湖水是呈蓝色和绿色，就不同的深深浅浅，但现在这么看可能不是特别的明显。然后你要是在冬天雪山的这个映衬下的话，就湖面能反射雪山的那个倒影，会非常非常的美。 而且阳光下就是波光粼粼的感觉， 对对对， 特别的好。反正内心是相当之平静。我们去的时候可能天有点凉，但如果是夏天或春天的时候，在湖边做个瑜伽应该是还挺舒服的。 然后它在夏天的时候，每年的七月份左右吧，然后在这个太浩湖边还有一个莎士比亚戏剧节，就相当于大家自己湖边的人民自己给自己又加戏呗，增加一个乐子，就是在那边你可以有一个露天的剧院，然后每天去上演莎士比亚的一些经典的戏剧，你可以拎着啤酒呀，然后在那儿观赏湖光山色，然后还一边可以接受一下这种经典的戏剧的熏陶。 很多人都说呀，这个太浩湖周边的古松参天，远远望去仿佛是镶嵌在群山之间璀璨的蓝宝石，到了冬天来这儿滑雪的人同样是络绎不绝。 太浩湖这边有四个比较有名的雪场，比如说像天堂雪场，它之所以叫天堂，就是你也能想象，就是它可能给大家营造的 美 对美的像如天堂一般。然后还有一个叫宝石雪场，不过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到最冷，对，还没有到雪季，可能还得要一个月左右，我觉得圣诞节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它在雪季的时候那些雪场都非常的旺，可能往往要提前一个月左右，你就要把那个相应的雪票呀，然后包括那些小木屋住宿什么的都订好，就更多的它是周边像加州的人过去滑雪。 那在这个太浩湖大概如果有时间充裕的话，大家可以留上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哈，好好放松一下心情，然后在湖边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洗洗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那边的高山负离子是非常的强的，就是不管什么季节，像我们说的内华达它一年有300天都是大晴天，然后它整个的气候是美国最干燥的一个州，所以呢在你要在湖边的话，就每天能让你的皮肤稍微湿润一点，但你在其他的时候，像我在雷诺住的时候，每天基本上都觉得自己快要成沙漠里的木乃伊，就是非常非常的干燥，就每一个细胞都感觉到那个水分在流失，但是太浩湖边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 舒服多了。我们从太浩湖离开之后，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了呢？ 我们下一站要去卡森城。 哦，卡森城，我看啊，就是我们这儿有图片，大概呢就是连在一起的。首先是我走到那儿的时候，说实话，当那个车开到那儿的时候，我突然有点恍惚，哎，有点像非洲平原，因为远远的望去真的是大平原， 对，一望无际的平原，然后它的那种树都是特别特别高，然后就孤零零的一棵两棵，我们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来错了地方。 对，在那个卡森城里面，我们也了解到了最早的移民来到美国的移民的居住状况，而且他们是怎么当初就选择在这儿安定下来，然后生活在这儿，然后几代人是怎么生活的，还包括有当地人的博物馆，也了解了当地的土著，就是印第安部落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特色，还有他们特色手工艺品的展示。 对 啊，我们有几张图片啊，然后我一边这个翻图片的时候真正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刚我们提到的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对，这一望无际，就是大家看这个房子就觉得特别孤零零的，它周围都没有什么邻居。我们当时还在想，觉得住在这些地方，有点瘆得慌，但是 荒芜， 对，特别的荒芜，但是你就觉得自己好像被整个世界遗弃的那种感觉。但它实际上这个屋子呢，也是比较有来历的，就是当时内华达的第一批移民，它的主人就大概往上，就是现在的主人往上数三代，是一个德国裔的移民，他当时来到了内华达，然后来到了美国的西部大开发，他就住在这里。就是现在内华达它整个其实它的支柱产业还是农牧畜牧业，然后再加上可能是旅游业，所以呢他当时在这儿基本上就是沙漠里 平地里白手起家，然后自己盖了这么一个房子，这房子大概都有160-170年的历史了，他们家一家三代以前都住在这儿。然后那个德国移民他当时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自己在内华达西部的生活，包括他从这里参加那个政府的铁路的承包的计划，然后修了一些铁路的工程，然后包括一个城市的发展，它可能是必然是跟交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你有了交通，然后能把它跟其他周围的城市连接在一起，然后人口也慢慢的密集起来，然后就在当地就扎根了。所以他对内华达整个当地的人口发展，然后他的基础建设，这一家人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然后当时我们也进到他的屋里去参观了一下，对，这就是 他们家的豪宅。 他们家的豪宅，但是我其实不是怎么特别特别的羡慕， 不是很豪，其实就是一个很田园，对吧？ 对，其实就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但是豪宅它确实是隐私特别的好，因为周围方圆十里可能就是他们家了。然后他们家后场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牧场，以前是养马和养牛的，就基本上就是自给自足那么一个状态。然后他们家里面当时就比较黑，因为那个有保护的原因，就是里面的那些家具啊都是当时1890几年遗留下来的，像这个报纸都是那时候的报纸，然后包括杂志啊什么的。然后我们还在那儿看到当时他们从中国漂洋过海过来的一些瓷器放在他们家，说明内华达就是一个这个融合然后各个地方民族杂居在一起的一个地方，它体现了包括像我们刚才说雷诺，它体现了各个民族的一些交融，就从这么一个小小的家庭你就能窥视到整个州的一些大的历史。 你觉得很有意思，尤其是我在异乡可以在一个这么大的家族的陈列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元素和痕迹，那种心情其实还挺特别和复杂的。 对，当时你刚刚那图片里展示的是中国的传统的八仙，我在想当时的美国人民他们知道就是这些东西是什么吗？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异域的这种家庭装饰。然后当时中国的瓷器应该也是比较贵的，说明这一家人他当时借着这个美国西部大开发也是攫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然后慢慢把他们家小木屋扩张了又扩张，然后又变成了大的畜牧业，然后再养了很多的工人，包括他们家是有一层有一层是专门给他们家工人就是吃饭和居住的。 反正在当时能够用中国风的物件，那是不但有品位而且是财富， 对， 双象征， 财富的象征。 对，我们看这是他的卧室啊，其实到那还挺有意思的，了解一下100多年前当地人是怎样。 你看当时他们家就有这种小碎花的壁纸，现在看起来还蛮清新的。 你说女孩的关注点果然都是这个， 就过了这么多年你看起来依然不是很过时的样子。 完全不过时，我家也就是这个风格田园风嘛。 然后再加上你看他那些领带呀，然后这种小细条啊，到现在我觉得在某些场合还是可以穿出去的。 我们两个都特别心仪这个有阳光的小窗子。 我特别喜欢这些地方，但是因为它被围起来了，就是它的沙发也是100多年就是遗留下来的，我觉得可能现在的主人觉得一坐上去应该就会塌吧。但我们特别喜欢这个小角落，就你望出去有那么一点小阳光，然后有一些蕾丝的小纱窗，就整个就是微风不燥，刚刚阳光刚刚好的那种感觉，然后在西部给自己造了一个那么一个小小的田园梦境的小家。 对， 特别的温馨。 你看人家当时的背带裤，哎呀现在看上 可潮了 啊，很潮的。哎，我们还发现了打字机哈， 所以他们家整个就是一个古着，就现在的眼光看起来就是古着的一个装扮，就每一项东西遗留到现在应该都还蛮值钱的。 Vintage 店。好，再看，哇，这个是当时的什么布， Johnson Foot， 哇，这个是专门洗脚用的肥皂。 对， 哇，好讲究啊， 全都细分了的， 真是不一样的。哇，你看这是又回到去外面看，这是一个， 对，外面看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木屋，但是就每天你推窗出去都是内华达的山景覆盖着白雪一望无际， 这种时候你就要养一条狗来参加。 我们记得在那儿发现的唯一生物就是这只猫。是不是？ 对，他现在马场的马好像也都转移到其他地方了。对，当他就把这家人的住处变成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让大家来看一下100多年前内华达的这种开拓西部的人，他们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场景吧。就美国人还挺喜欢这种，也算是忆苦思甜吧。 嗯。我们在这个喀什城里面发现了喀什峡谷博物馆，在这儿呢也了解到了就是当地原住民他们的生活状态哈。我还记得他们当时这个，你看在这里面讲解的叔叔穿了一身牛仔，哎，也不是牛仔，有牛仔帽，然后呢， 对对对， 坎肩，然后花衬衫，然后腰上其实还别了一些，但是我们拍照可能没看出来，他是很有西部风的。 他整个他其实是一个志愿者，他们博物馆的这个讲解员都是当地的志愿者，他们很喜欢去宣传和自豪他们以前遗留下来的这种印第安的一些文化，包括我们刚刚看到他这个，你看他们都是这种骑马的这种少数民族，包括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老爷爷他背后三套这种马鞍的器具，就非常的威风。他们整个内华达就是一个印第安人起家的这么一个州， 所以其实四处都有浓浓的牛仔气息。其实对于我来说，以前只是更多的在电影里面可以感受得到，这一次就实地感受到，就是从跟人交流，看他的服饰，然后他说话的语气，听他们的故事感受到的嘛。 对， 然后呢，其实你给我们讲讲这个地方，它是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当年我记得他们是靠柳条编织啊，一些手工业者。 对，因为他像我说的，他们到现在这个州，它主要的这个经济来源也还是畜牧业，就是农牧业，包括它的牛肉呀，整个的出产，然后它整个就是这种牛仔文化，牛和马背上的这么一个民族，然后它的那个印第安原住民可能之前也就靠着这种编织一些柳藤的这种家具呀，包括篮子呀，去出口换取自己的一些生计，然后他们自己也没有其他更多的像这种工业啊、工厂啊，那时候都没有这些发展，就全都是小家庭作坊。 嗯， 就能看出来当时的人们的那个生活还是蛮艰苦的，就是对于西部大开发，像沙漠又这么条件比较艰苦，像我们现在去仍然都是每天会觉得特别干燥，然后流鼻血，要多补充水分，然后要注意防晒，那时候的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这些条件去考虑这么多，他们更多的这个需求是怎么活下来，然后怎么能活得更好一点。 嗯，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大家来这儿呢，怎么说，你可以感受到美国乡村的另一面，包括它的西部城市的特色文化，也有当地原住民印第安文化的那一面。 对，因为像我们可能长期在城市里居住久了以后，就是突然去到这种小地方，你会觉得当地的人也比较淳朴，然后接受到的这些场景的这种对比冲击会比较大，然后觉得偶尔有这么一段异域风，然后能找到电影里的一些场景还蛮惊喜的。 反正是每天都在穿越故事情节，穿越电影情节，穿越现实的生活，还有眼前的美景。 对，当时我在那个地方，就在刚才那家人走着的地方，我就在想啊，我的狗在哪儿？我的猎犬在哪儿？就是立马觉得自己好像要拿一杆猎枪，也就能出去做一个牛仔的那种感觉。 对，身边应该有配件才对。那聊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Carson City 啊，它是位于雷诺以南30公里的一个市，而且它是内华达州的首府， 对 吗？对。著名的景点包括州议会大厦，还有内华达州的州立博物馆，是应该我们去的那个，就是州立博物馆。 对对对，州立博物馆。 还有内华达州的州立火车博物馆，以及在喀森市游览呢，可以参照基德卡森路线。我们刚才其实有一张图片，不知道大家仔细看了没有，就是有一个骑马的那个小雕塑。我看看啊，现在我找一下，就刚才给大家晃了一下。哦，这儿。你看上面有显示，叫Kit Carson， 这个其实就是当地推荐的一种基德卡森路线，这是一条自助的步行游览线路，经过卡森市的历史街区，并可以参观曾经被内华达州最显赫的政治家、企业家们拥有的维多利亚式的住宅群，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游走线路，大家时间充裕的话，至少花上一天的时间在这个市里面走一走， 感受一下。 对，查森是整个内华达的首府，包括他州政府的办公地，包括他旅游局的办公地，然后整个主要的人口集中都在那儿。 嗯，好，离开了卡森市，我们下一站又要来到哪里了呢？是不是品个酒？ 品酒吗？ 还是去哪儿？听你的吧。 我们去弗吉利亚小镇好了。 哦，弗吉利亚小镇就是最后一天我们去的那个特色。 对对对 对, 对。 好，我们着重说说 那。这是我整个行程里面最喜欢的地方。 对我来说也是整个行程的亮点。其实我们最后一天的时候三个人都很兴奋。 对对对、因为就是在那里我们见到了现实中就是牛仔他们的一些大聚会，包括配枪的。我其实不太确定那个枪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也不敢问。 好，我们先看看。哎，这个是矿了，先不看这个。我先首先从这个 saloon 这种文化开始吧。 对，这个地方呢，它这个 saloon 就是 S A L O O N， 它听起来跟我们平时说的什么美发沙龙那个很像，但是它其实是多了一个 O、这个字呢，它基本上在一般的英语词典里没有，但是它只是出现在西部的这个英语词汇里才有，它指的是西部，就特指西部地区的一些小酒吧，包括这小酒吧里面有一些这种音乐表演的小酒吧，就它跟一般的 bar 差不多，但是有一些特色的一些表演，而且只是形容西部的这种小酒吧才能叫 saloon。 到了 saloon 你可以不光喝到小酒，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如果你对 saloon 的概念和定义还不是很清晰的话，下面这张图片应该让你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就是噔噔噔噔，你会发现自己啊，这是现代吗？ 穿越了。 对，怎么穿着100多年前的服饰？ 对，这其实是我们运气特别好，我们刚好赶在了周六的时候，就是这个维吉尼亚城呢，它叫银矿小镇，它就整个内华达州它其实是叫银州，跟加州相比加州是叫金州，因为包括像我们知道的旧金山在加州嘛，也是当时淘金热把整个就是州造起来了，然后内华达因为这个维吉尼亚小城，然后当时变成了美国最富有的一个城市，它当时的人口是洛杉矶和旧金山的5倍，所以呢当时他因为这个发现了银矿这种天然的地理的优势，一下带动了当地整个的这些人，然后把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而且呢带来了淘银热。 对对对，所以我们后来还去了那个当时的银矿的一个地下的探险吧，算是 就真正到地下的矿区去看了看。 对对对，刚才我们看的那就是每周六的时候他们当地的这个居民自娱自乐，会穿上100多年前那些镇民的衣服，然后出来聚会，包括非常非常的郑重吧，算是他们的一个仪式感，然后我们拍片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美。 刚才看到的是夫人们的装束， 对对对， 下面看看先生们的装束是怎样的呢？ 是不是特别酷？ 是不是很穿越？ 然后你看他真的有配枪哦，但是我虽然不知道那枪到底是真的假的，但是我也不敢问也不敢摸， 但作为道具来说非常完美。而且你看他们这些叔叔他们依然很精神。 对 对, 对, 对 吧，精神面貌很好，尤其左边那个戴帽这个黄色帽子的叔叔。 对，然后他们非常热情的还跟我们打招呼，还要跟我们就是合影啊什么的，非常的热情，想让我们加入他们这个古着装束大聚会。 对，而且你看他们左边那个叔叔其实他有穿了皮裤，然后还有皮坎肩，对不对？就很西部的感觉， 很潮的， 很潮。右边人还戴了一个小方巾在脖子上，总是出门有配搭的。好，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叔叔，在其实就是我们就要抓拍到的。 对，他表情有一种落寞的那种苍凉感，你看他头上的那块那个牌子招牌就是 saloon， 就是当地一个有名的 saloon。 这条街上大概分布了，这条街很短，就是他当地的主要的街吧，可能来回纵向走了20分钟也就走完了，但是这20分钟里可能就有10多个 saloon， 就各有各的特色，要么就是这家的某一款鸡尾酒比较有名，要么呢就是那一家的驻场的歌手可能会比较有名，他的音乐比较有名，还有呢就是这一家的他可能有一些特色的这种活动啊、装扮啊、主题酒会会比较有名，所以你随便走入一家都会有不同的惊喜。 反正是主干道， 对，它的主干道真的就是20分钟可以走完，但是这20分钟就是让你充满奇迹和充满发现的那么一个过程。 这条街是我见过主干道里最短，然后呢最简单的，但是逛起来最有趣的一条路，说实话特别丰富。你看看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Salon， 你走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些场景，真的有时候在穿越感，感觉自己是不是在电影画面当中，而且他们无论是发饰、配饰、衣服、鞋，整个 对每一个群众演员都穿得特别的郑重。 群众演员不，他们认为每个人都自己都是 主 角， 对对对， 都是主角。 谁是群众？我们是群众， 对，我们是群众，我们是看客。你看，就是可以看到男男女女全部是牛仔风，特别的帅，而且叔叔们的这个方巾都是很花哨的。那看这张图片，哇，他们每个人在拿一杯酒。有的时候真的感觉身边就是正在上映《乱世佳人》，对不对？有没有那感觉？ 有，就穿越到100多年前吧。 对，反正那天我觉得就很兴奋，还记得在酒吧里尝了一个当地一个酒吧比较有名的 Blood Mary， 就是血腥玛丽那个鸡尾酒，就是让我从感官上到视觉刺激上面全部回到了100多年前的感觉。然后再看看主街上面啊样子，你看就是很有，哎呀，不知道该怎么讲。 对，它这些房子基本上都是就是陶银石刻100多年前基本上保留下来的，现在看起来都有点像危房的感觉，但是 看着不稳固。 对对对，但它这个镇呢，像我说的，它在100多年前就是在它这个地理条件下发现了地下有那么多银子以后，可以作为新的这种流通的货币之后呢，就一夜暴富，就大批来淘银的人就蜂拥而至，所以在这个镇上当时最多的时候人口有25000人，然后他现在整个这个小城小镇上还不到2000人，所以呢是等这个淘银热过去之后，他现在有一点小衰落的感觉。 哦，所以最鼎盛的时期，你刚才说的那种， 对对对， 是是 最鼎盛的时期就大概在1870几年的时候，就它的是全美国最富裕的一个小城，然后也是西部最发达的一个城市，它的人口是像旧金山呀、啊，像洛杉矶的5倍。 嗯，看我们最后这张图片，看来是真枪， 还有子弹， 对，真枪实弹，但。这个弹带看上去挺刺激的哦， 一言不合叫 就武力说话。哎呀，这整个让我们感觉这个小镇的这生气油然而生。好，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有这个矿区的一个游览，可能让大家知道当年就采集银矿的时候到底是工人是怎样作业的，对吧？我们现在就潜入到这个银矿地下去感受一下。 对，这个是我们随便参就选了一家 saloon， 就是它不同的 saloon， 像我说的，它有的是以酒出名，然后有的是以它特色活动出名。像它这个 saloon 就相当于天外还有天，就是地下还有地的感觉。这是它整个那个酒吧下面的另外一层，就感觉是一个以前遗弃下来的废矿。然后在废矿下面呢，当时就是工人们白天就可能辛苦的作业不见天日，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出来到上面一层就喝酒啊放松啊，就整个就在这里面就完成了整天的一个从作业到狂欢的那么一个过程。然后我们能看到这个是当时他们锯木，就是往因为你要发现了银矿，你要运出去，要去做那个货币的交换，所以他有这个锯木的一些模型和模具，然后把它通过这个火车运出去。然后这是一个那个下矿的一个梯子，其实看起来还是挺艰苦的，包括当时他们在井下作业，有一张图应该是有一只金丝雀的，对，这是蜡烛。就是因为在矿井下它的氧气也不是很足，他们经常需要靠蜡烛和金丝雀来衡量就是井下的这个氧气有多少，会不会有塌矿的危险， 就是来确定一下。 对，这是那个我们的矿工导游。 好，我们这一时段稍事休息一下，这里是带您畅游内华达，圆您一个西部梦，我是苗山，玩转世纪稍后接着聊。 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应该说是它是沙龙的一部分。 对，沙龙的一部分，就像我说的，它白天的时候那些矿工就在井下作业，就不见天日，然后还要带着蜡烛呀和金丝雀去下矿，然后保证自己的安全，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爬出矿井，然后就在这个沙龙里，然后交换情报呀，比如说哪哪又发现金子，哪哪又发现银子，可能比现在这地方更赚钱呀，或者是就社交，然后喝酒，就在沙龙里进行。所以他们整个就是围绕这个沙龙和这一条街，就保证了一天的生活的主要的一个场所吧。 嗯，我们其实刚才也看了一些，分享了一些这个，如果有机会到沙龙里面报一个地下银矿的体验团， 对， 就可以看到的一些以前搭建的矿井的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对对对，您看这鸟笼，就是我当时说的这个金丝雀，因为传说中金丝雀它的那个敏感性会比人大概是会强七倍吧。就是如果矿下的这个空气呀，或者它的湿度呀，或者是整个会易于爆炸的话，它会先有反应，然后他们会去根据鸟的反应，然后来探测出这个人的是不是安全，因为井下作业难免会出现这种安全的事故。 嗯，我们看这就是在一些图片里显示的以前矿工的作业情况和他们的装备。 对， 以前没有那个头灯，所以现在用蜡嘛，以前。 对，其实还是挺辛苦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特色的路线，就是你基本上花上几美金吧，然后能去跟导游回到100年前以前矿工的作业的现场和场所，还是蛮有意思的。 嗯，通过一些老照片和老物件一起感受100年前的银矿底下矿工作业的场景，这是一个难得的体验。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这是我们的向导，挺可爱的小帅哥。好，这个体验之后呢，我们说一句在惊喜当中发现的一个小鬼屋。要我说这个小鬼屋有多么的恐怖啊，就看一段小视频。旁边闭着嘴那个是我，我真的我要跟他保持一段距离，就是因为太吓人了，实在是。 能看出苗山当时的那个神情非常的紧张，有一种想看又不敢看的那种心情。其实对，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像那个银矿的这个体验这个 tour 的话，你花几美金可以体验，然后呢你也可以花几美金去体验一下鬼屋鬼故事的，也是它的一个特色路线。像我们说的这个镇上，因为它有出过一些矿工的这种事故，然后有各种孤魂野鬼，再加上以前西部就是 传说中的啊， 对对对，再加上西部以前就是在美国人民看来就是未经开垦，然后它 荒凉， 然后整个是就有很多孤魂野鬼的那种感觉。像我们看的就是一座小屋，方圆十里没有邻居，就很容易是发生这种鬼故事的好的地方吧，是一个绝佳的素材，包括很多好莱坞以前的一些鬼故事片啊，也在这个地方取景，所以它天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背景， 恐怖气氛。很多年轻人寻求刺激，甚至想去老房子一探究竟，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了一个就是叫什么呀，探灵之旅哈。 对，像他那个当地这个镇上，对，像这座屋是当地有名的鬼屋，这个屋的主人呢是当时内华达，不是乃至全世界吧，说是相当于现在比尔盖茨的首富的那种地位，就是因为他发掘了矿藏，然后呢他就发家致富了。发家致富之后，他就在这个地方就修了自己的别墅小房子，然后就安身立命下来了，然后他就建了自己的矿工厂，然后请了很多工人，然后这个工人呢可能很多也出了一些小的安全事故吧，然后再加上这个镇上就有各种这样的传说，他们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鬼故事的集散地。 因为据说在1760几年，就反正是这个人这个富人啊所生存的这个时代，在有那么几年间，他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人哈，在那几年的排行榜他是排名第一的。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真的像我们刚才说的，寻求刺激到这所老房子里探究，所以确实他们也是 为了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嘛， 嗯， 把这个气氛上面再浓重一些，修饰的再复古一些，让大家感受的气氛更体验更加深入一些。 对，其实现在那条街上还传说着各种这样的小故事吧，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老能在晚上七八点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女孩，然后穿着100多年前的裙子在那条街上晃荡，据说就是她爸爸当时在就是这个矿主人他们家的矿上打工，然后就挂掉了吧，所以那个小女孩就老儿去找这家主人去讨债，然后就经常会有人就是类似于这种孤魂野鬼在那个镇上出现。 传说故事啊，不过还是传说故事，很多年轻人觉得可能很感兴趣，但是总体来说这个小镇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小镇，我们从可以不同的侧面去感受，无论是特别的景色还是一些特色的文化，还有甚至是当地的一些建筑风格，都可以感受到这几百年间在美国的内华达州的这个城市当中，这个城市应该属于，它属于卡森吗？不属于弗吉尼亚小镇了， 对对对， 它就不属于那个市了，对吧？ 对，它不属于那一市。 好，就是弗吉尼亚小镇，这个小镇上的风云变幻都可以在这个小镇上面去找到答案。 但其实它过去的话也很方便，从雷诺开车大概就是40分钟的路程，但是这沿路的话我就一直感到自己的耳压在变化，因为就一直是在盘山然后往高处走，它整个的海拔大概在2000多米，所以也算是当地的一个山城吧，所以当时银矿发生都是在这种山凹里面，然后在它这个城市的下端，所以呢它是一个处于内华达群山里面的一个小镇，非常的有特色，我觉得值得花时间从雷诺开40分钟然后去玩上那么半天，但是当然不要在那儿过夜咯，如果过夜的话会 只要不参加这种吓你的团你就没关系了，但总体来说那个小镇还是其实挺亲切的，尤其我的印象就是在主干道的时候看到那些穿着各种特色服装的一些叔叔和阿姨们，他们那种你能感觉出来他们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对这个城市的热爱哈。 对，而且他们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欢这个地方， 对， 然后他们就热情洋溢的还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糖呀，然后还邀请我们跟他们一起合影，就是是一个非常天性淳朴的那么一个当地的小镇居民吧，没有大城市人民的那种疏离感。 对，而且他们的纪念品店非常好逛，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看纪念品的人，但是那个 店真的吗？ 我其实本身不是的，但是那儿的纪念品店太好玩了，就里面他又摆得很整齐不说，然后他又把那种美国的那种地址牌还有那个铁质的车牌，我要不是因为那东西太沉了我肯定得背几个回来。 对，我当时看到一个车牌我也很想买回来，就是他内华达的那个车牌，他不只像我们就是看到国内的车牌就几个数字呀或者是字母组合在一起的，他那车牌上就印了内华达的雪山标志，就在车牌上印了内华达雪山标志，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代表了他州的特色。 嗯，说实话我有一个牌子我当时还指给你看，上面有一名字，他说的请注意这是谁谁的家，要离远一点，但凡我要找到我的名字我就肯定就买回去了，就是只有那个小一点，其他都是比较大，而且其他的那个就是主要是它铁质比较沉，我们的行李后来都已经哈轮子都压塌了， 对，然后在这个哎，你可以找一下我拍了几个照片，就是它镇上有一个古着的照相馆，你可以穿着就100多年前的这种服装然后 cosplay 一下，扮演成当时的那个的那种情境吧，然后留下一套纪念照。 是在你的图片里吗？ 对， 在什么位置呢？是你的还是玉哥 的？ 是吗？ 对，就有几张那种他们橱窗里那种做旧的那种照片图，你可以就花上可能10几美金，然后就能留下一套那个内华达的，比如说矿工的这种图。 哦，反正就是一种 cosplay 的，就是展示吧。 对对对， 就是体验，或者是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完全是可以找门口的叔叔借一套外衣穿一穿拍两张照片。 对，因为那个城市就天然有一种做旧感，然后你就穿着自己的衣服就能很容易就融入进去 啊。哎，其实从这个小镇离开之后我们其实中间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活动，比如说 烤烤棉花糖啊，去去啤酒厂品酒啊。尤其其实啤酒厂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的啤酒，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 IPA 啤酒是受年轻人很喜欢的嘛，所以很多人不光拘泥于德国的传统啤酒的酿造办法，还可以喜欢就是美国的 IPA 的新型的啤酒。那 IPA 呢，又是一个来源于其实比较复杂，它虽然基酒来源于好像是英格兰，但是呢它是在印度的一个 IPA 的酿酒方法盛行起来，如今的 IPA 的配方又比较多样，所以呢随着年轻人的关注度提高， IPA 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那我们提到这个地方的啤酒厂有名，就因为它取水最重要的水它是来源于太浩湖的。 对，像我们说的啤酒，它可能它的味道和它的口味包括它的品牌，很大的因素是跟它的水源和啤酒花有关，然后太浩湖的这种水质呢，就造就了它的这种啤酒的口感可能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是去体验了一下当地的一些精酿的啤酒厂，去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发酵的这个啤酒桶，然后包括它整个的酿造的工艺，包括当时还有一个苏格兰的移民，然后他非常惦记就是苏格兰传统的这种威士忌吧，所以他在啤酒厂的基础上，他还引入了美国当地的第一家威士忌的这种酒厂。 嗯。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就是这个酒厂老板合伙人之一吧，算是他在给我们介绍他们家啤酒的一个酿制办法，而且他们提起他们的啤酒他很自豪哈，提起来他们的水质是来自于太浩湖，他们的母亲湖。看这是啤酒花，当时我们拍摄到的，所以其实啤酒的味道基本上是由啤酒花决定的嘛。 嗯， 啤酒花也是酒中黄金，非常难得。 你对酒倒是挺有研究的嘛， 研究酒量不太好就是理论知识都比较丰富。好，下面这张图片其实就是我们感受了一下小朋友比较喜欢的烤棉花糖的活动，最近也是在欧美国家很盛行。 对，就是棉花糖以前我只听过这种拿签子去烧烤什么的，就是烤串啊什么的，这种棉花糖这种黏黏糊糊的东西我还是第一次，但是好像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包括那个丽兹查尔顿那个酒店，它有一个特色的为酒店的住客推出的一个这种亲子的活动，就是他每天下午就大概有这么一个时段，然后在户外给小朋友提供这么一个场所，大家会拿着不同的棉花糖口味去烤一下，然后烤了之后呢，就是外面是这种脆脆的感觉，然后里面的棉花糖就是基本上就融掉了，然后就没有原先那么甜和那么绵。 反正我记得我烤的那块棉花糖呢，皮是焦脆的，然后尝起来口感也是特别的丰富，但是心里基本是塌在我的脚面上的就我基本上把那个皮儿吃了之后，剩下一半全部塌在我的脚面上，一点没糟践。 那你就是比较享受烤棉花糖的过程。 确实，其实它要有一些技巧的，比如说你不能离它太近，如果离火苗太近的话，它会瞬间变黑。 对， 棉花糖粉粉的、黄黄的，很好看，有香草味的，或者有蔓越莓，我还记得。如果你一下就给它烧糊了之后，卖相就不太好。但是如果你离得过远，它那个焦糊感很难形成，所以口感上也会差一点。 对。我觉得棉花糖这个大家听了我们今天节目也可以自己买一袋，然后在家里的那个罩上试一试呗 假装你就去了一趟 内华达，然后参加了当地一个有特色的这种活动。 对啊，随着我们这个棉花糖的介绍，我们基本这趟行程是差不多了吧，应该我觉得差不多。 对， 差不多都介绍了。然后最后呢，真真是不是给我们从这个实用工具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从办签证开始注意一些事项嘛，然后包括去内华达州旅游的时候，无论在线路选择上还有实用的一些工具的信息方面，有没有特别的建议给大家。 像签证方面，就是你按照美国大使馆它的旅游签证，然后去提交相关的材料，然后办了之后就 OK 了，然后再去做这个 EVAS 的一个登记，然后买上旅游保险就可以去。但是通常去内华达，我们是如果你是去拉斯维加斯的话，你可以用直飞的方式，北京每天有直飞拉斯维加斯的航班。但如果你要像 跟我和苗山复制一样的这个路线，觉得我们今天介绍还挺有意思的，你想去雷诺，想去那个弗吉利亚小城，想去卡森，然后你最好是建议您飞到是旧金山或者是洛杉矶，从旧金山和洛杉矶两个机场再转机去雷诺，大概是一个小时就可以到雷诺。然后像我们说的，就雷诺那个机场本身，你一下飞机就会受到这种娱乐城的这种冲击，五光十色的这个感觉从机场那一刻就开始。然后像我说之前还介绍过，就是内华达它全年一年可能有300天都是非常干燥和炎热的，它这个州非常的大，所以它既有雪山又有沙漠，我们建议是常年都要被这个水和防晒的倍数比较高的这个防晒工具，你的墨镜，它的光照非常的强烈。 嗯，然后在这个路线选择上，比如推荐有几种方案嘛，比如说第一种时间假期比较长，比如10天左右，还有一些我觉得两周吧，时间比较长的，那假期紧张一些可能就1周左右，分别有什么推荐和建议吗？ 如果时间比较短，像我们这次可能就3-4天，我们主要是去参加内华达州长会的，所以我们后来的行程比较紧张，就相当于浮光掠影去看了一下金华的这个路线，走的大概是内华达靠近加州就是西部的这么一个小镇的路线。但是这些小镇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大家租一个车可能会比较方便，就第一是比较自由，第二就是时间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灵活，开到哪儿是哪儿，然后它沿途的这个补给也会非常的方便。那如果你时间长一点的，像我们说的，你就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去滑雪，滑雪可能待一个周末呀，然后你在湖边再住2-3天，然后去参加一下这些棉花糖的这个家庭的一些小活动，然后再包括你再往它的那个国家公园，像死亡谷，像那个其他几个州立公园走，你可以在那儿去看星星，然后可以去做露营，就大概然后再往加州绕着太浩湖走，你也可以去徒步，就是从3-4天到10天左右的行程都有，就看你自己怎么去做取舍。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条路线可能都得全程是自驾为主。 嗯，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如果去美洲滑雪会首先考虑加拿大，但是其实美国同时也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滑雪圣地，但是呢尤其内华达州就有比较丰富的滑雪旅游资源，所以在如果雪季开始了之后，比如说下雨到来年的应该春节左右，应该都是在雪季当中的，大家如果想滑雪，甚至可以把我们刚才提到的旅游线路加入到滑雪的项目当中，就可以形成您自己一条线路了。 对，内华达的那些雪场相对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它整个就是虽然它的雪场没有像美国其他州或者是像邻近的加拿大那么有名，但是呢它因为地理条件好，像我们说的滑雪你还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高山湖泊，就是美景也看了，然后滑雪也滑了，就整个你就是一举多得吧。 好，所以呢最后我们在这个科学中心，这是珍珍她专门替我们采访回来的，就可以了解到了当地的一个地壳变化，所以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形成如今的这种地理位置的。 对，这是我们当时去北太浩湖，去到他当地的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是他所有的讲解，他同时他的那个讲解员都是志愿者，然后也是研究员，他这个博物馆承担着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些科研的任务，他整个就是讲了一下太浩湖整个的形成的过程，包括它在地壳的数次的变化里，这些高山湖泊是怎么样在这个地壳的运动中形成的，然后包括这个湖最终的流向是流到哪里，然后它和当地人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通过刚才的那个沙盘演示能看到，比如说之前哪些是盆地，哪些是海洋，哪些是湖泊，然后经过怎么样的变化，几千年才形成了今天的内华达和太浩湖。 这就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内华达州。通过我们今天的讲述还有介绍，我相信大家对内华达州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但是对于还没有去过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期待。从图片上视频方面呢，您可能了解了一些，但是呢有待于您真正走到这个州去感受。如果您同样像跟我们一样，或者跟很多男孩一样有一个西部牛仔梦的话，真的别忘了下次旅游之前也许带上牛仔服哈，带上一些 dress code， 带上一个就是西部牛仔帽，会有一些西部风情，然后伴随您的旅行，会让这个西部旅行更加的丰富多彩。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小的时候的偶像是张德培，张德培就是内华达人。然后这一次我没想到第一次美国之行来到了张德培的故乡。 缘分呐、 缘分就很勉强的缘分。好，今天呢就给大家畅游内华达提供了一些素材和建议，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问题，也希望您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如果有特别的问题可以放马过来，我们继续可以跟这个珍珍咨询探讨一下。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主持人苗珊，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即将要播出的漫游嗨翻天，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喽。 只是不愿